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， 不管车上是